看月亮爬上 来，看月亮爬上来， 看月亮爬上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，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，好像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，一个人发呆，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，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，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，没我可怎么办？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在为谁等待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，喜欢你笑成个小孩，想和你黏在一块，听你唱歌都会流泪的女孩，没我可怎么办？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起的最爱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睡